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OK， 欢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我哋系本世纪。21世紀啦，20世紀啦，最佳嘅100套電影介紹，咁我哋盡量啦，我哋唔會話濫竽充數，就咁執咗個名算嘅，咁所以我哋都傾嘅啫。因為 Eddie 成日都好唔得閒啦，咁我哋如果有時間就可以再嚟做補充啊嘛，咁我哋一路要講。咁好啦，Russell， 你講埋你第三套最喜歡嘅電影。 第三套咧就係一套科幻電影嚟嘅，咁樣咧就叫做 District 9啊，好似叫第九區定第九禁區咁樣啦。咁咧佢就同一般嘅外星人電影就唔同，一般外星人嘅電影咧就係外星人侵略地球啦，人類就要保衛地球啦，就要殲滅啲外星人咁樣。咁但係呢一套咧就正正相反嘅，啲外星人咧係處於一個弱勢嘅。咁樣咧其實佢就係一啲好營養不良，係要需要被救援嘅外星人嚟嘅。 要食貓糧嘅。 係啊，要食貓糧嘅，係啦。咁啲地球人咧就要嚟係幫翻佢，但係咧嗰啲人嗰啲外星人咧就冇受過教育啦，又好污糟邋遢啦，又周圍執垃圾啦，咁所以就安排咗去一個地方叫做第九區咁樣啦。其實就係影射翻當時南非政府嗰個種族隔離政策嗰個年代啦。咁樣咧就其實嗰陣時南非嗰、那個白人同埋黑人。嗰、那個情況就係影射翻而家地球人同埋呢啲外星人俾佢混入去第九禁區入面嗰個情況，又有黑社會幫派啦，又有佢要執垃圾啦，又有病毒感染啦 ，whatever 好多呢啲嘢。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好反映到當時嗰、那個情況咯，所以都值得推介嘅一套另類少少嘅外星人電影。佢拍得有少少似 documentary 嘅，一開始係啊。嗰、那個叫做 MNU 嗰個組織啦，就係扮嘢，就係拍翻好似紀錄片咁樣，就係去嗰啲外星人嗰啲區嗰度，唔知收租啊，定係逼佢哋簽嗰啲紙咁樣咯。 係啊，係啊，佢係仲用handheld 鏡噶嘛， 係啊， 一路手揸住鏡咁樣咧，咁就係好另類嘅科幻片啦。 因為如果你睇翻啲咩911災難嗰啲咧，通常有啲片咧，嗰啲 documentary 就係啦，訪問翻佢啲朋友啊，嗰啲佢親戚嘅，佢就做翻一樣嘢啦。 啱，好 OK 嘅，即係佢有好多反思喺度嘅，同埋好有心意嘅。好啦，咁我哋就言歸正傳啦。我就未講我自己最中意，我太多中意啊，講到邊幾套我中意我先講啦嚇。有嘅，其中有嘅。咁我哋先數翻啦嚇，而家喺呢個叫做 IMDB 榜。一個嘅頭三位先啦，頭三位啊，第一位啊 ，Anel 都有介紹啦。 呢、這個我唔知道，我 Shawshank Redemption， 唉，呢啲仲係電影人啊。中文係乜嘢？ 中文叫月黑高飛。 係啦，我 好似月黑高飛，唔係 係啦，月黑高飛冇錯啦。我亦都係並非首輪睇嘅，又係睇到得口碑咧。勁到不得了之後咧，我就又係租翻嗰啲DVD 嚟睇嘅。 講咩呢套？ 咁其實呢套咧就係、是、好犀利嘅一個電影，佢當年上咧就係、是、一個票房咧就係、是、PK， 即係 票房毒藥， 係啊唔掂嘅，好唔掂嘅。但係後來出咗 DVD 之後咧，哇！啲人慢慢睇下咧就越睇就越正。咁、當年輸俾邊個咧？輸俾 Forrest Gump。 Forrest Gump。 Forrest Gump。Forrest Gump 就掃曬啊嘛嗰陣時，咁就滄海遺珠啦呢套。咁、佢其實個故仔就不如阿 Russell 你講下。 冇記錯咧，就係、是、個男主角就俾人屈咗入獄嘅。咁樣就受咗屈辱20年就逃離返個監獄，大致上係咁樣係咪？ 其實呢佢嗰個係一個短篇小說改編嘅，就係、是、Stephen King。 哦 ,Stephen King 嘅。哇真係好勁啊 ,Stephen King 有好多套嗰啲改編啊 ,Shining 又係佢嘅。閃靈又係佢嘅。改編佢短古仔嚟嘅啫，因為我睇埋嗰啲我買咗 Blu-ray 之後睇埋嗰啲所謂嗰啲special feature 呢。咁、但係個導演呢就將佢一路潤色加添咗好多細節落去呢就做咗呢套戲出嚟。咁、佢其實細節嗰度取勝㗎嘛。 好細節。 個古仔好簡單㗎嘛，正如佢屈辱之後呢佢就好積極㗎嘛嗰、那個 accountant。咁做好多嘢。 咁幫佢。 咁所以冇乜大竅㗎咋，最後佢就點樣出到嚟咁啲下好精彩啦嚇，同埋佢點樣贏到身邊嘅朋友信賴啊？ 呢、這個就唔劇透啦。 啊，呢啲唔好劇透啦，係啊。咁呢套係絕對精彩嘅， 絕對， 因為佢已經紅據咗呢一個榜首都好多年啦， 長期高居榜首。 可以補充翻，以前咧成日即係我最初 check 呢個資料嘅時候咧，成日高居榜首咧 就是一套大國民，就是 Citizen Kane。 咁就係大家都知㗎啦，如果電影嗰啲鍾意嘅就係奧信威爾斯，佢係25歲嘅時候呢就自導自編自演嘅大國民。咁佢嗰個電影嗰啲技巧啊，各方面嗰啲 concept 呢就非正到不得了嘅，即係好多人而家都攞嚟做 reference 嘅，即係而家今次我哋講緊希治閣嗰啲啦。啊！一陣間你睇到好多希治閣戲嘅咁樣。 不過你話呢個 Stephen King 嘅，但係就唔係恐怖嘢嚟嘅咯，呢個都 唔恐怖噶，恐怖短古仔嚟嘅啫，唔、 okay. 恐怖係，所以奇怪啊，冇人諗到係 Stephen King 啊、 okay. ， 係啊，冇錯。好啦，第二、第三套呢阿 Neil Neil 你都識啦。 啊，但係 Ed 有冇睇過咯？ 你冇睇過， 點解會咁咧？你 講到明係冇睇過 嘅，點解會咁嘅咧？佢會同你講 邊套？ 呢套就係、是、教父啊嘛。第一同埋第二 教父第一第二 系啦， 咁我可以咁讲啦，即系我而家就啊我自己剧透啦，我真系咧嗰阵时就1970几年嘅啫，我仲系骑住喺我嗰、那个诶、我哋以前开面包铺噶嘛，咁、啊有个诶嗰啲工人啦、啊、工友啦、啊，咁啊诶我带你睇戏咁啊，真系骑住 咁得意， 就去睇教父、啊。 O、okay. K， 我谂我真系十零岁啦，真系十零岁啦。哇！我直情係好好睇喎呢套戲，即係我咁細個都覺得好睇喎，當然好血腥㗎啦。 應該唔係好明㗎喎。 當年哦明曬喎。 OK， 完全明曬喎，好正喎真係。 OK，、啊、 即係可以話由第一次睇首輪之後就係我嘅至愛啦。咁、嗯、大家都知呢個係邊個嘅導演啦、啊？嚇、啊、就係、是、啊哥普拉啦， 嗯、 啊 Francis Ford Coppola。咁佢就即係係。三四套巨片之後呢而家就差唔多係做 producer 啦，咁而家就近來就係個女犀利㗎嘛 ,Sophia Coppola, 就係勁啦，迷失東京， 迷失東京， 就 是、我都鍾意套， 係啦 ,ok, 咁呢套就教父啦，咁教父我諗我哋都唔需要多講啦，大家都知㗎啦，隨時即係絕對就要睇下三個鐘頭，完全你睇完都覺得唔夠喉嘅 ,ok, 咁、啊、就係阿馬倫白蘭道同埋阿爾帕仙奴啦，係咪即係一個史詩式嘅電影啦，咁啊 ,Godfather Part 2呢有冇嘢補充？ 冇乜特別，有有因為我想講之後嗰啲。 O、okay, K， 你有冇補充？得翻都翻咗。 補充啊，係講啊講翻以前嘅嗰、那個啊啊 Corleone 翻翻去 啊 Corleone family 係啦， 1919年嗰陣時，即係嗰個 storyline 係早過第一集，就講翻去點樣 build up 嗰個黑社會集團咁樣係嘛？ 係啊，佢但係好多嗰啲電影人話佢個拍攝技巧咧，亦都係超正啊嘛。因為佢根本就係兩組人，羅伯迪尼路就係做佢老豆嘅後生嘅時代， 啊有兩個 頭啊，咁就阿爾帕仙奴就做翻佢接手咗嗰個幫會之後，就成日想話將佢合法化咁樣。咁、 嗯、 但係兩個嗰啲故事嘅 storyline 咧。啊，係咪蒙太奇或者係 Mintervin 我唔知啦。總之就即係一路出翻轉頭，出翻轉頭咁樣。咁嗰、那個好多嗰啲手法咧，即係佢後來又攞住支槍，揾個毛巾罩住殺咗個嗰、那個咁啊都唔係仇家，殺咗當時個大佬嗰陣時嗰一幕咧，又係好多即係電影咧就 quote 咗嚟，哇！ 都係抄翻咁樣做， 經典嘅係好多係經典嘅，啊好多經典嘅。佢佢爸爸即係阿羅伯迪尼魯，因為細個嗰陣時咧就俾當地西西里嗰啲咁嘅黑手黨就追殺，咁、 嗯、 佢發咗達之後咧，特登即係衣錦還鄉咧。就去拜訪嗰個阿伯，拜訪阿伯嘅時候咧，喺個陽台嗰度攞把刀劏入去，再劏上嚟嗰下，哇，超暴力！咁當然又講翻第一集嗰陣時，即係話有個有錢佬、 嗯、 死都要唔俾個機會佢個契仔，即係就話影射係阿 Frank Sinatra 嘅，咁、嗯、就劏咗有錢佬嘅馬頭擠咗個 枕頭 啊嗰度，哇！嗰啲就係、是、即係。暴力美學嘅即係絕佳嘅作品咁樣 所以你十零歲睇嗰陣時都應該嘔心喎、 啊。唔係喎，佢係好美㗎，唔係嘔心啊，真係好嘢啊！所以絕對推薦大家睇、 嗯。 好啦，咁啊呢兩套都唔係好近期啦，咁第四套就好近期啦。咁啊 ，Neil Neil 會介紹啦，第四套。 第四套就蝙蝠俠啊嘛。 蝙蝠俠黑夜之神啊，應該 黑夜之神中文唔 係 好記得啦。 係啊，蝙蝠俠黑夜之神啊，咁就係你介紹下啦。 蝙蝠俠其實。老實講，佢嚟都講局限性嗰啲嘅啫。咁其實佢點解會咁多人鍾意睇蝙蝠俠呢？其實佢係講反映返一個社會，特別好多人係認為啊，蝙蝠俠呢個 society 呢局限性呢其實係影射緊香港。因為佢嗰、那個佢啲建築你留意返啦係好香港化㗎。好多外國嘅電影網站啊都會分析返佢嗰啲取景，其實會唔會同香港嗰啲建築差唔多呢？咁其實一個好黑暗嘅城市，大家都希望有一個英雄出現㗎嘛。 嗯、 其實佢想賣俾觀眾嘅嘢，其實就係依樣囉。即係你一個城市處於危機狀態下，有咩人幫到你呢？就係、是、我哋心目中幻想出嚟嘅英雄。 好嘢好嘢，阿 Russell 咧有咩 comment 啊？ 仲有少少補充就係點解呢套咁高分？就係通常嗰啲 man movie 咩 Superman 啊乜乜 man 咧，都係好垃圾啊！嗰啲 plot 啊，個個都估到曬噶嘛，啲壞人一定要死噶嘛。但係呢一集有少少特別，就係個蝙蝠俠都有佢 hero 嘅陰暗嘅一面咁樣咯，即係佢都有自己嘅難處啊，要要處理啊 Joker 啊咁樣，佢都有即係唔係？平時電影咁正直啊，或者咁 hero 嗰隻 hero 啊、 哦，因為有呢、這個有點解咧？有原因嘅，因為 Marvels 嗰邊嗰啲咧，會係通常比較係即係好似咁講啦，超級英雄完美嘅、但係反而係另外一邊咧，即 係係 啦，嗰邊嗰啲咧，真係照嗰依種英雄咧，全部都係有人性化好多咯。 是 啊， 即係深度啲嘅、 你睇翻Superman 都係嘅，佢都係有個人嚟噶嘛，平時 係啊。但係我哋最重要一點要指出咧，呢、這個佢其實個配角啊係超勁超勁，話配角其實我真係覺得佢主角嘅阿 Joker，Heath Ledger，Heath Ledger 啊，即係最廢 啦， 拍完咗死咗，哇！佢直情係即係開頭嗰幾個 shot 已經入曬鏡啦嚇，即係喺劫銀行嗰幾個 shot。咁再加上你講得啱啦，佢就係話即係正與邪嗰個鬥爭嚇，咁同埋大家。不可不記得、哦，如果佢啊呢、這個唔係劇鬥啦，佢最後尾一幕就係話原來佢已經掌握咗個科技咧，即係好似一個 Skynet 咁樣啊，即係斯諾登話齋 天網， 美國嗰、那個全部你個人嘅手機、你嗰個通訊咧，佢已經有一個系統去睇曬嘅。 係， 咁佢就鬥爭緊，佢係咪要用呢個系統嚟到追捕到啊 Joker 嚟到救翻嗰啲人？有啲人喺個船度啊，唔知你一係你死，一係佢死咁樣啦。咁佢係已經係即係 challenge 咗好多當時世界上嗰個問題嘅，即係唔係純粹一個 superhero 咁樣。咁拍得好正啦，又係啊，即係呢套係絕對近期嘅值得推介。 不過一般嚟講咧，蝙蝠俠咧以往都係嘅，佢好多故事嘅反派咧，其實都好突出嘅，比蝙蝠俠更加突出。 冇錯冇錯，你講得啱。咁啊當然不可不提就係個導演啦，呢、這個導演就勁啊！呢、這個導演咧就係而家呢一百套嘅電影裏頭咧上榜 六套。 系啦，六套 估计做六， 周林估计六个啦，你做嗰啲功课啊，六套。但系另外有个导演亦都同佢差唔多，叮当码头啊嘛，我哋啱啱要分析啦吓。咁好啊，仲有少少时间，我哋讲埋呢套啊 Russell 你睇过噶啦啊，系第五套。 第五套咧就叫 Twelve Angry Men 啊，中文好似叫十二老汉。 十二老汉， 系1957年左右嘅。咁样咧就系、是。佢成套戲嗰個 setting 就係喺一間房入面嘅啫，就係、是、12位陪審團就係去傾一單謀殺案，咁因為陪審團要12位一致通過先可以覺得佢有罪或者冇罪，咁一開始呢有覺得佢有罪有11個，覺得佢冇罪呢就得一個啫，咁成套戲就係講呢12個人喺間房嚟拗嚟拗去，點知呢由11對1呢變咗0對12，咁就判咗嗰個人冇罪啦，嗰啲陪審員一致認為，咁呢一套戲嗰個取景或者個取材係非常之好嘅，我覺得。 呢、這個就係嗰個 plot 啊，即係嗰個劇本係超正咯。 點解後期都好多電影啊、小説咧都係類似咁嘅場景，都做翻樣。 好多跟佢啊，即係啲 courtroom drama 嗰啲真係好犀利。咁啊，如果我冇記錯咧。強國都有一個電影，又係，但佢又唔能夠叫做十二老漢，因為佢要避咗一啲政治議題，就十二市民咁上下嘅，又係勁收得嘅，好似話喺國內，咁完全係一個場景啊，黑白片嚟嘅嗰陣時， 黑白片嚟㗎，淨係講嘢嘅咋，嗌交啊，又話。這個又覺得冇可能咁短時間又殺到啊，一個又唔係咁認為成日喺度嗌交， 係好精彩啊， 係啦，咁你推用呢一啲去用呢啲手法去講翻一個案件出嚟，我覺得係好特別咯，嗰個年代。 因為美國人其實好中意法庭片嘅，係啊，所以佢哋好多類似嘅書咁樣咯。 OK， 好，咁我哋第二節就好快就完啦，咁下一節再傾，拜拜。